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两位才女的合作，它的词曲作者是台湾著名的创作女歌手，名字叫做陈小娟，而她的演唱人呢就是天后 Coco 李玟。在香港出生的李玟十岁移民到美国，因为她热爱舞蹈，对节奏感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，又因为她的个性比较的自然和率真，外形甜美，具有现代感，所以慢慢的她成为了一颗闪亮的星星。曾经一度呢，台湾的媒体把她称为中国台湾的玛丽亚凯莉。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陈小娟呢，也是著名的才女，在当年她刚刚出道的时候，唱片公司也是把她作为偶像歌手来包装推出的。不过由于她自身的低调，后来她一直都在幕后默默创作，也曾经写下过非常经典的很多流行情歌，比如说王菲的《流年》、小虎队的《爱》、阿桑的《叶子》、张国荣的《路过蜻蜓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。 忘了昨夜我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闪电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也成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最恰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。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，别再紧闭你的唇，不哭不笑也不伤人，不看不听也 的心总是善变，爱上你始终危险，一成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增加了纯洁梦幻的边缘，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你。 1996年，李玟加入到新力音乐，六月份发行了她的首张国语专辑，叫做《往日情》。这张专辑成为了年度销售最佳的专辑之一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跟你一起听到这首对于李玟来说非常重要的作品。不过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文章的翻唱。 让我慢慢忘记你，像朝露蒸发干干净净的心情，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。记忆它属于生命，谁能轻易抹去？我只能全部都藏匿。份情感如何还给你？谁还能够代替？我已经已付出真情，让我慢慢忘记你。像朝露蒸发阳光底，干干净净的心情，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。记忆它属于生命，谁能轻易抹去？我只能全部都想你，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，我该如何整理？真叫人力不从心，这份情 大牌主打歌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非常有磁性和特点的声音，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呢，

将你醒在午夜0:03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像一只风筝，这段线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将你醒在午夜0:03，距离昨天只也数个时分。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想你醒在午夜0:03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像一只风筝，这段线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想你醒在午夜0:03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。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你别管我，绝情的眼神。 他总是什么都知道，他害怕考试过不了，为什么我的头脑没有他好，我总是很烦恼，谁在图书馆睡大觉，谁天天上课都迟到，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催眠符号，只想往被窝里逃。时间停在那天不走开，带着行李和我的期待，还记得初次见面的开学的那天，和你害羞的双眼，绕着校园走了一圈圈，数星星坐在操场中间，宿舍前路灯点亮在树荫里面，和到天亮的狂欢，你熬夜看书的夜晚，收音机播放的歌曲，举着相机走过五条大街，但这一切却还没走远。真的很好，想要大声说，我最亲爱的同学 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想你醒在0:03，在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庾澄庆的作品，而接下来我们打算跟你听一听伊能静，他们两个人爱情长跑23年。早在1986年，伊能静就认识了比他大8岁的歌手庾澄庆，结婚前两人恋爱的时间长达14年，但是碍于双方的艺人身份，这种关系始终对外界保密。一直到2000年，伊能静和庾澄庆终于在美国注册结婚。 你对我的好，我竟然都不知道，全都是我的朋友告诉我，我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。